第23集，暴雨将至。克拉苏斯看到年轻时的自己后，惊慌不已，跌跌撞撞，几乎摔倒。生命女王立即注意到了他的反应，尽管他眼神的焦点仍然停留在考雷斯特拉斯身上。 亲爱的，是我叫你来的，如果这为你徒增痛苦，我很抱歉。 我恐怕已经不能再为您做些什么了，我的爱人，我的世界。 这位是，对了，你称呼自己什么来着？ 克拉苏斯，我的女王，我叫克拉苏斯。 克拉苏斯，那就称呼你为克拉苏斯吧。克拉苏斯，这位是我最为挚爱的子民之一，也是我最新的一位配偶。我从他那里听取了不少指引。作为我们的同族，你也许听说过他，他的名字叫做考雷斯特拉兹。 马法里奥和波洛克斯沿着曲折的林中小径向前骑行，马法里奥终于认定他们已经甩掉了身后的追兵，他刻意选择了这条布满岩石的路线，尽量不让夜刃豹的爪子留下脚印，希望能让追击者跟错方向。这也意味着他必须花费比以往更多的时间，才能抵达与塞纳留斯经常见面的地点。但马法里奥还是费尽辛苦地赶来了。他也不确定，当自己向塞纳留斯坦诚这一切后，导师究竟会怎么想。当他们眼看就要抵达目的地时，马法里奥命令坐骑放慢步速，布洛克斯也笨手笨脚地模仿着他的动作。 要在这里停下吗？ 差不多了，再往前骑几分钟就到了，很快你就能看见那棵橡树。 然而越是接近目标，马法里奥就越发感到紧张。有一次他甚至隐约觉得有眼睛在注视着他们，可当他回头看时，却只看见了平静的森林。他要找的那棵橡树突然在前方出现，马法里奥无暇多想，只能见机行事了。在普通人看来，这不过是一棵普普通通的大树，但是在马法里奥眼里，他却是一位古老的哨兵，为塞纳留斯效力的时间比大多数人都要长。这棵树高大笔直，树干粗壮，犹如满脸皱纹的老者，看着这片林地日渐繁茂。这棵树的年份远远超过了其他同类树种，见证了成千上万林中生灵的诞生与消亡。橡树感应到了马法里奥的靠近，虽然四下无风，树冠还是晃动得沙沙作响。这是树木之间古老的交流方式，在塞纳留斯的帮助下，这位暗夜精灵如今也能稍许听懂一些。 布洛克斯，我要请你帮我一个忙。 我欠你太多了，但是无妨。 看见那棵橡树了吗？你能不能从坐骑上下来，走到那棵树旁边，用手掌摸一摸长有瘤结的那块树皮？ 我放上去了，然后呢？我现在应该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树皮好像变成泥土了，而且把我的手给缠住了。 别乱动，就站在那儿，他在试着了解你，你的手会有点痛，仅此而已。 马法里奥没有照实说明，所谓的有点疼，意味着那位守护者的细小根须会扎进兽人的皮肉，与他的身体融合，借此达到了解布洛克斯的目的。经过这番融合之后，那棵橡树会永远地记住他。布洛克斯的脖颈青筋毕现， 表明他已经变得越发紧张，但他竟然真的一动没动，两眼紧盯着那只手消失的位置。忽而他的手又出现了，布洛克斯猛地后退，忙不迭地试着弯曲手指，在确认没有少掉一根后，这才放下心来。 现在我们可以进去了。 布洛克斯再次骑上黑豹，跟着马法里奥绕过那棵橡树。他们一边往前骑，一边察觉到了空气中的微妙变化。若是在没被允许的情况下，他们就算是骑到时间尽头，也休想找到这片林地。只有塞纳留斯准许入内的客人才能找到哨兵身后的这条路。随着两人继续往前，环境的变化越发明显。一阵沁凉的清风吹过，小鸟在枝头雀跃歌唱，就连树木也在欢快地轻摇起舞。对能听懂这种问候语言的暗夜精灵表示欢迎，他们双双感到心神松弛。马法里奥甚至看见兽人那粗糙的面容上有笑意掠过。一道茂密的树木屏障忽然唐突地挡住了去路。布洛克斯看着马法里奥，马法里奥示意他应该徒步前行。两人翻身下了坐骑，走过一条狭窄的步行小径，在树木的掩映下极难被发现。他们沿着这条小路往前走了好几分钟，终于来到了一片光线明朗的开阔区域，绿草高而柔软，鲜花朵朵盛开。他们走进了塞纳留斯的地盘，他们看到了一个身影。那个被花团簇拥的身影绝对不是塞纳留斯。那人一见他们两人走来，就立即起身，用古怪的眼神打量着布洛克斯，仿佛他认识这个兽人。 啊，你不该来这儿。 我是跟着这位法师来的，用不着得到你的批准。 这不是你的时代，你根本不该在这里存在。 他说着举起一只手，像是要威胁两人。马法里奥见状，飞快地准备了一道自己的法术。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，塞纳留斯教导他的德鲁伊法术应该能够压制这个陌生人的魔法。这时天空中雷声轰响，林中原本吹着微风，此时却狂风大作，布洛克斯和马法里奥都被风吹得往后退了几步，罗宁更是几乎被风卷上天，踉跄着跌出了花环。 谁敢在我神圣的地盘上撒野？我本认为你会表现得更好，马法里奥，但如今是特殊时期。这位大块头是谁？看样子事情似乎每时每刻都变得更加扑朔迷离。 这位是半神塞纳留斯，这片领地是他的地盘，而这位就是我想让你见的那个人，布洛克斯。 那他呢？他也是半神？ 他是谜团中的一条线索，而你像是解开同一个谜团的另一条线索。你认识他吗，罗宁？ 哼，一个兽人。 我对你没有恶意，罗宁，但近来发生的事情让我和其他同伴都感到疑惑不解。先是你和你那位失踪的朋友在这里出现，然后又来了这位。 他叫布洛克斯。 原来这位名叫布洛克斯，也来自我从未见过的种族。布洛克斯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呢，马法里奥？想必这其中也有一个相当令人不安的故事吧。 马法里奥点了点头，立即给导师讲述了他救出这位兽人的经过，将任何罪责都归咎在自己身上，却对泰兰德和伊利丹只字未提。但塞纳留斯却远比他的学生要年长和睿智得多，从他的话中听出了实情。 我说过，你和你的弟弟今后会走上不同的道路，无论你知道与否， 你如今已经走向了不同的方向。 我不明白。 这件事情我们之后再谈。眼下时间紧迫，你们最好尽快做好准备，也包括你在内，罗宁。 啊？我？ 马法里奥突然感觉到了那些大树的狂怒。原本阳光明媚的天空再次惊雷炸响，转眼间狂风又起。塞纳留斯那庄严的面容上笼上了一层阴影，这阴森的表情让连一贯熟悉导师的马法里奥都感觉到有些胆怯。 出什么事了，导师？ 塞纳留斯伸出双臂，像是在召唤什么其他人看不见的东西一样。 我们要受到攻击了，我担心就连我也无法保护你们所有人。 形单影只的地狱犬继续追踪着地上的脚印，它的感觉比任何动物和骑兵都要敏锐，不仅能闻到猎物的气味，更能捕捉到对方留下的魔法痕迹。与其他捕食者靠血肉为生相似，地狱犬依赖的是魔法与巫术，贪婪嗜吃的程度不亚于任何其他物种。凡间生物不会注意到橡树哨兵的魔法气息，但恶魔却不同。他急不可耐地抓住这只站在原地不动的猎物，迅速伸出那邪恶的触角，击中了粗壮的树干。橡树竭力地对抗着突然杀出的敌人，拼命想用根须缠住他的利爪，但全都被地狱犬躲了过去。树枝一根接一根地从上方砸落，徒劳地拍击着怪物的后皮。绝望之下，橡树发出了一声尖利的哀鸣，声音极为刺耳，很快就超出了大多数生物的听觉频率。这声音让那只地狱犬感到无比痛苦，只见它呜咽着使劲把头向下埋，利爪却仍然紧抓着守护者不肯松开，两股意志力在彼此抗衡。最后还是地狱犬占了上风，橡树的魔法渐渐被它吸光，变得越来越枯萎，终于像月之守卫那样倒地不起了，在苦苦守护了数千年后壮烈牺牲。地狱犬摇了摇头，又闻了闻面前的空气，急切地向前伸着触角，身体却仍在原处。在汲取了橡树古老的魔法之力后，它的体型较之先前已经足足大出一倍。接着它开始变形，一团漆黑的气雾将它紧紧包裹住，地狱犬朝四面八方扭曲着身躯，仿佛想要从中挣脱。它使出的力气越大，距离成功就越近。一个脑袋先是变成了两个，接着变成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每个头都在向外伸展，越绷越紧。随后长出了粗壮的脖子、结实的臂膀、肌肉发达的躯干和双腿。在古老守护着强大的魔法影响下，一只地狱犬变成了一群地狱犬。挣扎而出的力量起初让这些恶魔显得有些虚弱，但几秒钟之后他们就焕发了新的斗志，前方有更多的魔法与力量激励着他们继续去征服。一群地狱犬呼啸着朝林地冲去。